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才安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开始今日清晨爽利打头阵嘅歌，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希望你都很爱清晨爽利嘅节目啊！今日咧都出嚟嘅时候咧有少少嘅雨粉啊，咁天文台都预告咗呢几日嘅天色咧都麻麻会有雨咁样。今日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和有几阵雨。 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会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5%。 苏永康，因为爱你更爱惜我自己。 走已经不再嬉戏，已经不碰运气，怕伤了让你悲，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乱了发鬓，记起你是会细意疏理。曾向往车厢里飞，随手干杯未逃避，想得细微为你起，雨伞张开躲雨披，平安相牵一世纪，随便身边万人浅笑妒忌。如若我要爱你，当他开唱机。 歌曲名字《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苏永康。咁啊，系啊，爱同珍惜呢样嘢咧，几时都系要挂在心上。有好多嘢你拥有嘅时候就唔觉得啲乜嘢，冇嘅时候你就觉得好可惜，所以你就要珍惜啦。认同系嘛？咁样爱你啱唔啱咧？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 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这样爱你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去爱，有些就是一个是薄促地的爱，让人没有自由，那就不是那么好了。个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的意识，一个的方式，一个默契的在一起生活，但是另外都要有一些空间给自己可以自由去做自己的事，这样才可以一路是继续快乐的人生。李宗盛写曲写词，刚才开头的时候有把男声去唱一句的呢，就是幕后的这个作曲作词人，当时为爱将陈淑桦写的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早晨啊，时间是清晨5:22，室外气温21度，继续来一男一女，一个唱一个讲，莫文蔚还有他黄品源。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总给星光点亮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是什么？如果是种 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啊，呢一个好似轻松嘅节奏咁，就唱出呢一个啊个爱情嘅呢个学问，大家嗰个睇法吓。那么爱你为什么？黄品源、莫文蔚。星期四朝清晨爽利，接近五点半，稍后会有新闻报道。之前有佢两位。1973年的时候，一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属于粤曲的小调，最初唱的就是陈浩德，不过当时的女是殷秀儿。纷飞燕在香港、广东、东南亚等等的地方，很多人都唱，咁啊，好多歌星翻唱。头先嘅女嘅咧就系舒雅颂，都系同翻陈浩德唱嘅《纷飞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劳工处高度关注一个建筑地盘寻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意外中有一名54岁男工人死亡。事发喺牛头角城丰道一个地盘，警方调查后相信吊车吊起六块共重600公斤嘅铁板期间，捆绑铁板嘅铁链松脱，铁板击中事主，佢其后由吊车上堕地，送院时昏迷，其后被证实死亡。劳工处发言人话，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使用货车式起重机进行任何调运工作。政府寻日开始实施经收紧的民航客机熔断机制，新增并行的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亦同时生效，应对甚高风险地区变种病毒株的输入风险。从同一地区抵港的所有民航客机，不论任何航空公司，如果在七日内一共有5个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并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政府将禁止所有从这个地区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14日，同时亦会将相关地区列为极高风险地区。丹麦宣布将英国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从国家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中移除，由于多人接种后没多久出现血栓，出现至少一宗致死病例，丹麦自3月11日起已经暂停接种这款疫苗。丹麦国家卫生局主任表示，丹麦基于科学研究结果作出综合评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和严重副作用间存在真实风险，因此决定将疫苗从接种计划中剔除，丹麦成为第一个宣布停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曾經策劃美國最大龐氏騙局的馬多夫在獄中去世，終年82歲。馬多夫曾經出任納斯達克交易所主席，利用自己管理的對沖基金吸納資金，受害人被詐騙金額共超過500億美元。馬多夫2008年被捕，承認11項罪名，2009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0年。去年馬多夫的律師曾經向法庭申請假釋，聲稱他年事已高，患有腎病和其他慢性疾病，而獄中亦都爆發新型肺炎疫情，但遭到法庭駁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30点，上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4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6美元，賣出1,737.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大家准备好未啊？ 好孩子， 家长为了善用小朋友的时间，帮他们报林林种种的兴趣班，但是当中有多少才是小朋友的真正兴趣？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和大家拆解这个烦恼。 记住支持我们，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的好孩子星期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怨我爱情如老欢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凌晨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听下合唱歌曲咧，又冇咁寡吓，又有男声又有女声听下，咁啊各有各嘅听法。有啲时候合唱嘅歌好听，有啲时候咧又听下一个人嘅独唱，又特别如果系嗰个人嘅歌艺非常好嘅咧，你就可以细意欣赏。刚刚嘅咧就系以前嘅情侣组合啦，都系以前嘅时候，张智霖同埋系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都成为佢哋以前合作嘅一首经典嘅歌曲啦。现时时间5:43嘅时间，今日星期四啊，早晨，今日系4月15日，农历系3月初4啊，星期四，我哋喺6点后咧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嘅，林思维咧就呢排都讲紧一啲咧，就系大家面临紧嚟紧嘅夏天嘅时候，我哋要修身。当然夏天修身是一个主要的理由啦，但是一年到晚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都是实行一个怎样去节食，令到自己身形 fit 的一个做法，又或者有些人是因为健康而去 keep fit 自己， keep fit 有很多方法的，不单止只是在食物方面，运动方面都要配合，加上你的心态都要健康正常才可以达成的。今天所讲的就是断食的方法。坊间好多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减肥，喺呢度提醒大家嘅就系唔好系乱咁信人哋用嗰啲方法你就跟住，都要睇翻你自己个人嘅体质啊。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堪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迁何曾改。 用口中天天说我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 清风里都找到我。山里都找到我， 人和千山和千海， 先前有张学友、邝美云的《只有情永在》，而刚刚的《陪着你走》，刘天兰、卢冠廷。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系咪啊？话你听，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25度，现时21度的温度。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落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献尽爱竟是爱，风中化情戏虚句， 笑莫笑 片嘅啲古装嘅歌曲咧，合唱嘅歌曲咧都好好听吓。两忘烟水里，关正杰、关菊英。古装嘅歌咧有啲合意嘅感觉，呢一首都系经典啊。 长剑飞杀壮士血，在狂吼。 冷风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有啲人可能咧，即系好多咧，就比我咁早起身啊！工作嘅关系，又或者自己嘅习惯性哦。而家六点过后啦，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就四月中啊，四月十五号，农历咧就系三月初四。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的。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5%。这两天就凉返少少，就没有早几天哇好像热天的感觉。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呢排咧就讲紧啊呢个身形嘅问题啦，减、肥啊，然之后就讲到生酮饮食法啊咁样样咧，我谂正在想改变身形嘅朋友咧，就几有兴趣听嘅吓。就算系觉得身形好 fit 嘅咧，作为一个知识咧，都几好嘅，多啲入脑嘅知识吓。 系啊，尤其是我谂系天气又回暖啦，开始。虽然今年可能未必一定去到旅行啦，咁但系就因为天气回暖咧，啲人尤其是女仔。穿衫会贴身啲啊，或者可能穿少两件啊，咁变咗可能就好关注而家，咦唔系，要赶唔切咯，要减啲磅数喎，咁样即系类似呢啲时间咧，每年都会有啲人讲开减肥呢样嘢。 嗱，仲有泳池都一路开放啦，咁你都要去游下水， 系 着件泳衣都要着得好睇啲， 系系，甚至乎可能唔知将来会唔会啲海滩啊，或者可能即系啲人去晒下太阳啊，咁呢个都系我哋。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女仔特別去留意嘅一樣嘢，咁所以都會用盡任何方法。你會發覺多咗啲廣告賣纖體廣告啊， 不嬲都多喎，其實好似唔覺得少咗喎。 應該冬天會少啲嘅，夏天之前就會特別多嘅。 但係大致上嚟講，都真係一年到晚係都係講緊要減肥、keep fit 啊咁樣樣。咁啊，減肥咧就係我哋都講啦，就係有時真係為咗身體嘅健康，你係需要做嘅。有啲係真係為咗外形靚嘅。咁我哋上次就講咗生酮飲食法同埋佢個不良嘅影響啦，或者可以提翻少少啊，再嗬。 咁其實我哋上兩次都講咗生酮飲食法嘅一啲利與弊啦。咁上次講生酮飲食嘅時候，佢個主要嘅做法就係食好少好少好少嘅澱粉質啦，即係包括我哋嘅飯啊、面啊，甚至乎麵包啊、生果啊，咁呢啲都盡量要少食啦。咁甚至乎成個飲食。都是很高脂肪和很高蛋白质的。它的副作用可能是会不舒服啊、头痛啊、累啊，甚至乎会便秘啊。有些人是当然有机会是减得比较明显的。但是很多时候那个副作用可能有机会令到你不舒服的时候就难一去跟。当然有部分的人是跟得很好的。甚至乎有些人回来说，咦，我跟得很好啊，我磅数减得很靓仔啊，甚至乎我没有唔舒服，我好精神咁样，咁所以点解我成日讲话减肥系好个人嘅一样嘢咧？系因为即系每一个减肥方法都有佢嘅好处同唔好处啦。咁当然，如果减得嚟系健康嘅，即系减得嚟系冇乜副作用嘅，甚至乎你减完之后个人精神咗啊，再疲轻咗之后可以有多啲信心去做运动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对个人选择嘅一个好处嚟嘅。不过都要衡量翻即系佢有副作用嘅一个情况。 冇错，即系如果你喺中途你觉得即系有啲唔妥，异于异常吓，即系同你平时有啲。 啲唔同咧，你就真係要留意一下或者停止咗先。 係啊，同埋好得意嘅，即係任何嘅減肥方法，你初頭跟嗰陣時候，你有啲辛苦嘅，因為你改變咗你嘅生活習慣啊嘛。咁所以初頭你會覺得哇，係好辛苦啊，捱得好辛苦啊。咁但係有啲人就可能即係 so call 捱咗一兩個禮拜之後就。慣咗啦，咁就有啲成績啦。咁當然人就好睇個動力噶嘛，即係你初初減嘅時候，咦有啲成績咯， 咁你就會繼續努力。 係啦，條褲就鬆咗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減肥同心理都好大關係嘅。即係如果你揾到個方法係令到你自己個動力再大啲咧。其实就可以继续咯。 系啊，嗱，即系减肥之路咧，系寻寻觅觅嘅。 嗯， 可能各人因应不同嘅方法，就得到啲效果。咁我哋就话啊，断食咧，呢个都系好热门嘅一个减肥嘅方法吓。 系啊，近期仲更加流行，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发觉即系疫情期间咧，啲人 work from home 啊。咁而家以前咧，未有疫情之前咧，就可能啊，朝头早又食个大嘅早餐啦，晏昼又出去食个茶餐厅嘅饭啊，咁即系下昼就有公司嘅人买啲小食俾你啊，或者可能大家喂 tea 啦咁样啦，咁可能甚至乎夜晚做到好夜，咁就先翻屋企食饭或者出街食。咁其实断食咧。有機會是因為我哋以前未有疫情嘅時候，因為工作太長。咁近呢一年咧，係多咗人斷食。點解？我覺得就嚇，就係覺得係因為佢哋 work from home。咁所以變咗食少一餐又得，食多一餐又得，喺屋企早啲食又得，遲啲食又得。 你又唔使出去應酬啦嘛。 係啦，咁前一排仲要係連即係六點前嗰個餐廳唔開嘅時候，其實啲人就哦，咁我喺屋企啦咁。咁甚至乎可能唔食啦，六點後都唔食嘢啦。咁呢個就係可能輔助到實行所謂。嘅間歇性斷食嘅一啲環境因素。 好嗱，咁啊，畢竟咧斷食咧就係其實睇翻自己個個人目標。如果你話啊，我一定要係成功嘅，你就其他嘢咧，你就會遵守嗰個規則。咪最多唔同人哋傾偈、飲嘢、食飯，我要行咗我嘅路先。好啦，到底斷食？健唔健康呢？我哋今次都會同大家講下， 係啦， 有啲唔同嘅斷食嘅方法。 係咁，其實斷食嘅歷史都好悠久嘅，即係講翻以前嘅歷史咧。其實好多宗教嘅信仰咧都有斷食呢樣嘢嘅。咁你會有陣時最普遍而家見到，因為香港好多嘅姐姐咧都係印尼嘅人啦。 係 咁印尼嘅人係信奉回教啦。咁回教大部分嘅人都係會有個齋戒月啊咁。咁如果你聽過齋戒月嘅話咧，齋戒月咧都係一個斷食嘅方法嚟。 係啊，初時咧就我見到啲姐姐話唔食嘅時候咧，我会戥佢好担心啊！唔系啊嘛，你即系差唔多成日都冇食嘢，佢真系净系饮水嘅啫。 系啊， 但 系 你见到佢嘅样咧，又冇乜异样喎。系 啊，系咁，所以其实断食系好有历史嘅一样嘢。变咗佢哋即系譬如斋戒月咧，佢哋会由黎明到日落咧就唔食嘢嘅。咁当太阳落山之后咧，就会食翻嘢啦。咁 可能佢哋喺佢哋家乡已经惯咗咁做。 系啊，会可能由细到大佢都系咁样啦。咁另外中国人都有佢嘅斋戒嘅方法啦。咁另外天主教啊、基督教以前好多时候 Roman Catholic 嘅时候。好多年前嗰啲歷史都有呢啲所謂嘅 fasting， 我哋話齋戒嘅一啲 practice 嘅。 其實佢哋咁樣做係咪想間唔中即係要令到身體健康啊？定係點啊？即係等佢個腸胃唔好咁多負荷係嘛？ 咁其實我都唔係一個歷史專家或者一個宗教嘅研究嘅專家，但係我所知應該係一啲。commitment 即可能一定決定我要有意志力去奉獻俾我個神啊，或者可能嗰段時間係要六根清淨嗰啲，同埋要做意志力。即係以我所知，可能譬如佛教嗰啲咧，即係啲念經啊， 過午不食啊嘛，好多僧人嗰啲，即係過中午嗰餐你就唔食啦嘛。 係啊，佢哋好早起身啦，都可能要好早瞓覺啦。 係啊， 咁甚至乎都係要去念經啊，要練功啊。可能以前嘅目標就係嗰個意志力同埋 commitment， 即係去嗰個宗教啦。咁另外如果講天主教。教以我所知就是贪食是其中一个罪来的嘛。即是 gluttony， 我们讲英文的叫 gluttony。其实是七宗罪其中一个罪。所以他们说、哦、如果是即是现在你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话其实吃得清一点还有要斋戒或者断食其实是一个证明你没有这个罪业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不是一个宗教的历史的研究人员可能有些人懂宗教历史的可能都会知道多一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悠久的一个飲食的一个 practice。演变咗而家都市人就话断食系对健康有好处啦。 断食都有好多人咧，可能行唔同嘅方法，有啲可能又话隔日断食，有啲咧可能一日里边啊几多个钟头食嘢咁样，系有几多种 系啊。其实好多种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英文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即系唔系净系 fasting 咁简单，即系 fasting 就系断食啦。咁咩叫 intermittent fasting 咧？就系间歇性断食。咁而家演变咗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譬如大部分分三大类啦，一种就系叫隔日断食，英文我哋叫 alternate day fasting。咁即系意思，譬如 有一日係食嘢嘅，有一日係完全冇食物落肚嘅，咁淨係可能飲水啊，飲啲好低卡路里嘅嘢啊，有啲人飲鹽水啦，有啲人選擇淨係飲湯啦，有啲人淨係可能飲少量嘅運動飲品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叫隔日斷食，即係冇固體食物落肚嘅，咁但係都始終都個人需要水分，咁佢哋就會用水分啊，或者甚至乎有啲話果汁斷食，類似呢啲咧都係一啲隔日斷食嘅一啲方法嚟嘅。咁第二比較大嘅第二個種類咧就係叫改糧斷食，咁我哋英文叫 modify fasting。modify fasting 咧就係好多時候都聽過啲人話咩叫五二飲食，五二就係話一個星期有五日係食正常食物嘅，有兩日咧就只係食平時嘅熱量咧得20-25% 嘅啫。 其實好似呢個係咪都好行啲？ 係啊，好行， 起碼有五日都正常。 係啊，會啊，即正常意思，即譬如一個女仔可能食1500卡路里，男仔就食2000，咁當你斷食嗰兩日咧，就女仔只可以食500卡路里，男仔就可能食得600啊咁樣。咁呢個都即流行嘅，因為點解咧？好多人覺得，咦，我翻工嘅時候我斷食唔到，因為我要翻工，我要趕時間，我要用腦，可能有啲人要活動，咁可能1至5係冇得斷食嘅，斷唔到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喎，禮拜六日我冇咩搞嘅喎，成日喺屋企嘅喎，咁我就試下嗰兩日就食少啲卡路里啊，咁可能去到一個比較低嘅卡路里，咁呢個就叫做改糧斷食，即係英文叫 modify fasting 咁樣啦。咁另外第三種咧就係而家好流行嘅就叫限時斷食，咁英文叫 time restrictive fasting。咁你經常聽到嘅16:8。就是這樣東 西 了。十六八是什麼呢？其實一天裏面有24小時， 啊， 有個16小時是完全不吃東西 的， 有8小時只可以在8小時內的 frame 那裡，就是那段時間吃東西 而已。哦，那我這樣看啦，如果8小時吃得東西，16小時吃不到，那16裏面我再分，那是8小時是睡覺的8小時， 是是， 那就不會那麼難的感覺。 是啊，是啊，那有錢這個想法真的挺對的，就是16小時即是你不吃東西的時候有8小時睡了覺了，但可能有機會你要捱多8小時 都很容易的， 全部沒有吃東西。今天聽聞近期是容易一點的，因為剛才我說譬如人 work from home，可能你起身已經有些人習慣了吃早餐，有些人不習慣吃早餐，那些更著數，我都不吃早餐的，我12點才吃東西樣，之後去到譬如8小時由9點至5點，5點後不吃東西，那你12點吃了一餐，你去到可能5點吃一餐，之後你如果忍得住，即由5點打後不吃東西，直到第二朝的12點，那其實都可以的。 那其實即這個是彈性，你自己去計你 是的， 邊8小時唔食嘅？ 係啦，即係冇規定嘅，即係有啲人選擇係朝頭早9點至5點，有啲人係選擇晏晝12點去到晚8點，甚至乎有啲再晏啲嘅，即係晏啲起身，可能有啲人選擇2點，即係去到晚10點，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佢冇規定你24小時內邊8小時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好 popular 嘅，近期好 popular 嘅一個 practice。 不過咁，當你喺8小時係可以食嘢嘅時候，其實你都唔係狂食 嘅，係啊，都係唔係亂食嘅。咁所以其實8小時咧，我哋都鼓勵翻，都係一個健康飲食嘅，都係跟翻一個健康飲食金字塔，即係低脂啊、適量嘅蛋白質啊、低糖啊、高纖維嘅一個飲食，就唔係話你8小時內可以亂咁食嘅，因為真係有啲人係誤會咗8小時內，喂，你話8小時啫嘛，咁我8小時食乜？冇所謂啦，咁樣。但其實如果你講真係有效嘅限時斷食咧，個8小時咧係要均衡飲食嘅。咁甚至乎嗰8小時裏邊咧，有啲研究咧就話，如果你限時斷食嘅話，再加埋其他嘅一啲減肥方法，譬如可能低碳水啊，或者可能控制翻個熱量啊，即係低啲熱量啊，或者可能甚至乎有啲人係而家好興限時斷食再加生酮飲食啊。咁即係兩樣嘢 double 起上嚟，就話嗰個仲有效啦。咁當然睇下嗰個人頂唔頂得順啦。因為如果你本來係 A 餐嘅啫，而家 A B 夾埋，咁可能嗰個即係辛苦程度啊，或者可能你個控制嘅程度啊，甚至乎有啲副作用咧，可能嗰個感覺就會強烈啲。 不過如果你喺初實行嘅時候，就唔好搞到咁複雜先， 係 即係適應咗一樣先， 係 先至到第二樣。 係啊，都係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試一樣嘢，我覺得揀咗一樣嘢先，你試下得唔得先？如果真係 OK 喎，我又控制得唔差喎，即係譬如可能我8小時落食嘢，之後18小時冇食嘢都冇唔舒服啦， 係 咁可以做。系一个 upgrade 咁样咯。 咁我想问啦，嗱，即系头先讲好多种嘅唔同嘅间歇性嘅断食嘅方法啦，有冇啲咩嘅好处先？先讲个好处。 咁近年嚟点解啲人咁 buy 呢一样嘢咧？咁其实有科学研究系话真系对身体有好处嘅。咁除咗减咗磅之外咧，有机会因为减咗磅之后咧，佢会令到我哋嘅血里边嘅胆固醇啦，尤其是我哋个坏胆固醇啦、个总胆固醇啦，同埋三酸甘油脂个水平系会下降嘅。咁另外当然有机会就嗰个胰岛素分泌会少咗啦，即系有少少似。我哋话生酮饮食，点解咧？因为你食少咗嘢，咁变咗当你唔食咁多淀粉质，或者可能一段时间系冇食嘢嘅时候，个胰岛素分泌低咗 嘅時候，佢都會令到個血糖會靚仔咗嘅。咁、另外胰島素分泌少咗咧，身體燃燒脂肪嗰個程度係會多啲嘅，因為胰島素除咗幫我哋血糖去吸收喺個身體裏邊之外咧，係會幫助製造脂肪。咁、如果你個胰島素個水平係低咗嘅時候咧，咁有部分嘅研究就講緊話啊，原來可以將個身體嘅脂肪咧係燃燒得比較多啲嘅，就係咁樣啦。 咁有冇啲壞處啊？ 壞處啊，其實係啲副作用咯。咁同埋咧，有部分嘅間歇性斷食嘅一啲研究就話啊，你短期內，譬如你跟斷食，任何方法嘅斷食都好啦，半年後咧個反應係最好嘅，即係減得最明顯嘅。但係當你跟斷食跟到12個月嘅時候，有少少似其他嘅減肥方法都好啦，個體重會有機會反彈啦。咁、之餘咧，仲有長期好得意嘅，長期跟呢啲咁樣嘅得意嘅減肥方法咧，個壞膽固醇係會升翻嘅。係啊，咁部分就係而家都未知道點解嘅。咁、但係有好多包括生酮啊、斷食都好咧，有機會半年後個體重好靚啦，血好靚啦，血糖好靚啦，膽固醇樣樣嘢都好靚啦。但係跟得長嘅時候咧，佢反而有其他嘅少少嘅副作用。咁而家啲科學研究都未證實究竟呢個副作用會唔會直接增加心臟病嘅情況。 咁而家就真係長話短説啦、或者再講翻詳細少少咧，就留翻 下個星期就再繼續講啦。 係啊，咁我哋再繼續講下斷食之餘，可能講下其他而家好流行嘅減肥嘅方法，究竟嗰啲方法係咪真係都有幫助咧？咁樣 好啊，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各位隨時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去重温翻噶噃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去聽翻呢個節目嘅。 好，下個星期四再見，林思維。 OK， 拜拜。 搭箭仍舊記得這擁抱極美好，愛有千斤重，衝過無涯的鐵路。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潮中唱咏，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郑秀文，终身美丽。 每朝早起

有兩名近日流產的孕婦早前曾經接種復必泰疫苗，衛生署說暫時未有證據流產與疫苗有關，有藥劑師亦都認為關係不大，但建議孕婦打針之前徵詢婦產科生醫生的意見。一陣聽下藥劑師的忠告。 政府就提出，除非有特殊原因，所有本地的本地遊帶團的員工，包括是導遊或者是領隊都好，都是要打疫苗或者是做檢測，團友方面就要使用安心出行。究竟旅遊界是怎樣看這個新的安排，一陣會講下。 下一屆立法會分區直選重新整合之後，全港分10個選區，每區兩席，其中近年民主派佔優的沙田、元朗和黃大仙三個區都一分為二。有建制派認為是因應人口基數分配，沒有政治考慮，有泛民區議員就質疑當局